我现在开始喽。可是精彩的部分还是我们等一下期待那个 Wendy 师姐为我们大家讲述。凡夫把一些分别妄想去除，悟了这一念心性后，见到自己清净的本性，身心就转成了一体三身自性佛。这三身是清净的法身、圆满的报身、百千万亿化身。我们也可以用体相用来解释，就是法身为体，报身为相，应化身为用。法身是原本空寂的体性，也就是如来藏，原本具足，看不到也摸不着。报身是清净自性，带着智慧显现出来的光明相。《金刚经》里面讲的福慧双修，修慧呢成就我们的法身，修福呢成就我们的报身。应化身是菩萨因地修行，但是尚未成佛之前发愿，众生有求他就有应，他就显现各种应化身与众生感应道交，解救众生。我们也可以用清净光明妙有来解释这三身。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听老师的录音所做的整理。然后在那个经文上面，六祖位智通开示的时候，开示这三身他是这样讲的：清净法身是觉性生命的原貌，圆满报身是一念清净无染心所显的妙用，也就是般若智慧。千百亿化身汝之行也，是每天待人接物教化众生，从清净无染心中自生自显的真实妙用，也就是身口意三轮妙用。其实三身也就是四智，四智也就是三身。四智呢，第一个大圆净智，清净法身就是大圆净智，就像是汪洋无波的大海，是见到实相的智慧，是三身里面的法身。那它对应的呢，就是我们的阿拉耶识，就是我们迷了就进了阿拉耶识，悟了就得到我们的大圆净智。平等性智是无分别无二元对立的智慧，我与众生无别无我的智慧，是三身里面的报身，它对应的是第七意识里面的我执执着。也这边也是一样，如果你迷了，你就陷入了第七意识的执着，悟了你就得到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是无分别心的观察众生不同的根性，予以教化，它对应的是第六意识的想跟判断。就是我们迷了的时候就会去做判断，然后去做分别，可是我们悟了的时候就有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是成就教化众生利他自利的智慧。那成所作智加上妙观察智就是三身里的应化身。四智呢，就是其实也就是八识，污染了是八识，没有污染就是四智。四智跟八识都是从功能性来讲的。那这是我粗浅的解释三身跟四智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欢迎 Wendy 学姐为我们精彩的讲述。 先等一下，我要问你问题。先别把 Wendy 叫出来。先别把 Wendy。Carol 啊。我说他讲得很棒，每个地方都讲得很仔细。那个我有问他说这个从哪个地方着手啦，我们平常修行，然后他说是第六意识。就是等会如果你帮我们复习的时候看看可不可以再多一点细节。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真的想要转世成智嘛。那比如说刚刚 Carol 讲了说我们讲第七世为例子好了。那如果污染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第七就是莫那识嘛，第七意识。但是如果清净啦，我们就转成平等性质。那么像 Wendy 看看有没有办法解释说为什么他这个第七意识他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转了可以变成平等性质？刚刚。Carol 只有讲他会变成平等性质，可是他没有讲 它为什么会是平等性质。我记得我上次上课的时候有讲，因为要为了让你们记住，所以我有多讲一点细节，反正没关系， Wendy 再继续复习。如果没有讲到我们也可以再讨论一下哦。那个 Wendy 你就 ready 了吗？ 好，可以了。 好，来麻烦那我静音啊、哦、那就你就开始吧。 好 OK。好，我们现在先从那个法达的后半段开始讲起。然后呢我会再讲三生四智，我再加长一点。然后呢中间我会复习八识。好。我为什么还是听到有人的声音？老师你还没有关哦。 我看一下，我关了、啊、 没有这里。 好。那现在就先啊，我们那个法达那边呢，就是从精义分明、汝自弥备这边开始哈、啊，就是那个法达问羊鹿牛车跟大白牛车的差别。那请六祖帮他开始。那六祖呢就说呢，《法华经》上面已经讲得非常的明白了，那只是你自己迷了，你有了分别心，你不能领悟佛的智慧。那要知道呢。佛本来呢就是为凡夫说法，不是为佛说。那法华经上佛也对那些以为自己已经证果的比丘说，如果你不懂这个道理的话，那就请你们离开。因为呢这些人呢不知道这羊车、鹿车、牛车都是方便法门，都是为了最后这个大白牛车一佛乘所做的准备。那其实呢如果你心清净不向外攀缘的话，你已经坐在大白牛车上了，那你又何必呢心外求法，在外面找其他的车子。那因为呢三车是假为习时故、以乘是时为经时故，意思呢就是说佛讲经说法49年，如果呢一刚开始就告诉你实相的话，你一定不能理解。所以呢他就从小乘开始讲，之后呢讲方等，叫你回小向大、啊、然后再来呢是教大乘法门，教缘起性空。那以前呢你功夫不到位，所以呢佛陀教的就是善巧的方便说法。等到你功夫成熟了，心够清净，到法华经的时候呢，佛就跟你讲开示悟入佛的之见。那你要知道佛的教导最后的目的就是要教大家找回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也就是法华经上的经文讲的，你自己就是一个大富长者的孩子，你自己呢家里就有很多珍宝都是你的，你只要回家就好了。但是呢你也不要做富想，富呢是指佛，就是说你也不要觉得我已经像佛一样已经修得正果成就佛道。那也不做子想，就是说你也不要觉得我已经从佛那边得法了，其实呢是连想都不要想。那但是呢如果你又不念诵法华经的话，那就是断灭了。所以呢你不只是要诵经，你要心念和行为呢都要照着法华经上的纲领去做，才是已经领会到法华经的精神。那这时候呢法达就受到启发，也回他一个回一个偈赞叹说我诵法华经3000部，那如今呢六祖的一句话令我豁然开朗，那将执着放下。我没有明白呢佛出世是为凡夫说法，是要我们回归一念心性，要我们放下累世的妄想执着。那佛用羊鹿牛车这些方便法门，初中后善养，就是一步一步的教我们回归自性。那谁知火宅内，也就是这个如火宅的三界，那只要你回归一念心性，就能成佛得大自在。那在这个地方呢，那个简丰文居士的解释我觉得也很好，他说他就是把那个火宅比喻成五蕴身心，也就是这个原来五蕴身心里的法中王，就是我们清净的法身。那六祖听完以后呢就说，你从今以后呢有资格称为一个念法华经的僧人了。那这是第三个故事法达。第四个故事是智通， 智通是来请示六祖大师为他开示三生四智。那其实呢，三生就等于四智，就是我们的佛性、法性、如来藏。那三身呢，法身、报身、应化身，就是如来藏所显的体、相、用。那法身是体，就是你清净本然的体性，所以称为性。报身是相，是你光明智慧的显象，所以是智。应化身是妙用，是你发大悲心之后去救苦救苦救难，所以呢是行。那三身呢和本性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呢你悟得了三身是如来藏的体相用，那你就证得了四智菩提。所以呢六祖就做了记。自性具三身这个记呢，就说我们自己就具足了清净光明的三身，它有体相用不同的面向。那如果你理解了，就成了四智。但是呢你也不能离开见闻嗅尝觉知这些外境，不然呢就是断灭。你要不及一法也不舍一法，才能登佛地。那我现在说给你听呢，你如果明白了，你就不要再迷惑了。千万呢不要学凡夫向外攀援，那嘴巴上呢却终日说菩提。智通呢又问他四智的意思。六祖说，如果你已经了解三身的意思，又何必再问四智呢？以体用来说，三身是体，四智是用，有体就有用，那三身跟四智呢是不能分开的。那四智菩提是我们本来就具足的，染污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八识。我们要借着修行呢，将八识转成四智。这四智分别是转第八识为大圆净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那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那我们看六祖做的记，先看大圆净智性清净。第八识阿赖耶识呢，是如来藏一念不绝变现的。那我们说第八识它是一个大仓库，它有含藏和易熟两个功能。它收集了我们累世累劫善恶的种子，称为含藏。而且呢还会把已经成熟的种子释放出来，也就是易熟。那为什么叫易熟呢？因为呢今生造的业通常是来生才会得果报，而且呢性质和数量也可能都改变了。那第八识呢如果被转回去呢，就是如来藏。那假如说阿赖耶识呢像个哈哈镜，那什么东西在它上面都变了样，而且都看不清楚。那如来藏呢就像个大圆镜，是清净无染，洞彻内外，所有的东西在这里都可以显出它最真实的样子。那第八识呢是有范围有界限的，大圆镜智呢是变现十方法界。那在三身中大圆净智成就的就是清净的法身。第二是平等性智，心无病。第七识的特点呢是专一且坚固的执着阿赖耶识为我，是具生我执，而且呢是相续不断的。所以呢佛用暴流来形容，因为呢它永远都不停息，而且后浪推前浪。那为什么第七识被转了会成为平等性智呢？因为呢第七识它是执着有一个我的存在。那如果你修正了以后呢，就没有了我，也没有了对面，也就没有了能所二缘，所有呢的众生呢都是平等。没有了我的概念，就不会心生分别。没有了分别执着呢，就是心无病。平等性智成就呢，就是圆满的报身。这是八地菩萨所修的。第三呢是妙观察智见非空。第六意识一直不停的在做分别打妄想。如果执五蕴为我，就是分别我执；如果执万法实有，就是分别法执。如果分别心太重的话，就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事情的真相，就没有办法妙观察。那对佛而言，妙观察呢就是要观察到众生的根性机缘不同，教化持施以不同的法门。 那如果呢第六是在分别一切法的时候不执着，也没有妄念，能在分别中得到自在，就是妙观察智见非功。那第四是尘所作智同缘境。尘所作智是由前五识所转。那前五识呢是比较直觉的感受。你眼睛看到喜欢的东西产生快乐的感受。耳朵听到不喜欢的东西产生痛苦的感受。而这个感受呢是和你自己的业力有关。那在这里呢，佛应化来度我们的时候需要有个色身来成就他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尘所作智。那妙观察智和尘所作智是成就三身中的千百亿化身。那尘所作智和大圆净智是果上转，只要六七识一转，五八识就会跟着转。那五八六七果因转的顺序应该是六七八五。六七是如果分开是没有作用的，但它一起的话就会造业。那可是呢第七是我们就动不了，我们只能从第六意识下手，目标呢是改变第七识。那因为呢第七识没有自我调整的能力，是要靠第六识来调整。那我们要如何来调伏第六识？第一个，我们如果处在一个比较善的环境，比方呢我们听经闻法行善积德，那阿赖耶识里恶的种子就比较不容易成熟。那第二呢是禅修，你修止观来对治深沉的我执，就是第七识。那六七是在因地里转的，而八五呢是在成就佛果时转的。那但转世成智这些呢都是假名假相，并不是呢你真的得到了四智菩提。你如果这样想的话，就是头上加头了。那事实上呢自信是没有变的。那如果你悟了三身四智这个道理，不起分别执着，才能永远处在楞严大定中。那智通听了明白了，也做了个记。说三身四智呢原来是我们的一念心性。那起修皆妄动这句话呢，就是说凡夫修行只要一起心动念就是妄动，这是要教我们不要着有。守住匪真经呢，就是说守住空也不行，所以呢也不能着空。那今天呢从六祖的教导知道了这个道理，知道了一切假名假相假用都要放下，反闻闻自性不再向外攀援，那染污也就不存在了。那这就是第四个故事，智通的故事。那以上就是上堂课的复习，谢谢。 有没有人有问题的？温迪讲的你都记得了，那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反正你们谁都可以回答，我就这样问。可不可以？我想问两个问题啦。为什么第七识会可以转成平等性质？第六识为什么可以转成妙观察智？这两个蛮重要的。其实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重要，但这两个你要把逻辑弄懂，马上就讲出来。大家想一想，或线上同学有没有人可以回答的？我们先讲第七识哈，第七识它的特点是什么？ 我执， 对对，那个我执是什么样的我执？可以再多解释一下。 很深层的我执，一个具身 具身 我执。如果你可以在具身我执里头把这个具身我执、生灭生灭的具身我执把它放掉的话，你就从第七世大家就平等。 先缓一下，你讲的都对。我再更深一点，我看你能够多深。那个我执抓了什么东西是我？ 五蕴。 不是五蕴， 我执抓的什么？ 那个第七识，那个它不是很深沉的我执吗？你再去想哦，我这个为什么要问你们问题？就是你要确认你真的懂了，不是名词。我们外面的五蕴是我比较粗，对不对？我们在讲啊，前面的第六是什么阿罗汉，不是断了五蕴是我，那个是比较粗的我执。对对对，你知道？你看这就为什么要问？比较粗的是我抓着五蕴是我，我的手。我的现在所有东西是我，那是阿罗汉比较粗的，那分别的，分别而来的，对吧？就比较粗，你也不要讲分别俱生，你就说比较粗的，就是指我运。 但是比较细的是什么？就是我讲的那最深层最深层的那个我，就是你抓的那个阿赖耶识，你觉得是我，所以你根本也不要教他，他死了他都有我识，你知道吗？那个指五蕴为我的那个是你活的时候，有你死了五蕴没了，那个前面色受想都没了，那个形是很深沉的那个我执，就是这个众生他死的活的都有，你知道我是一个蚂蚁，我就执着我这个蚂蚁就是我，死了我都是那个蚂蚁，他都是我，你知道死了以后我都还是我死了，就是那么深沉的，没有人需要教你。你知道为什么叫做分别跟俱生？分别是你醒着的时候你可以分别啊，哦，你看这个是人啊，那个是什么什么，你分别哦，这所有东西为实有，你看我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是你睡着了，你死了它都在的东西，所以是俱生的，已经那个是非那登地的菩萨后面八地才有办法灭的，这就是阿宝讲。所以我要为什么要问你，就我要确认你真的懂，那你现在真的懂了，那我就可以问你了，为什么？那你如果懂这个，你就肯定回答得出来，为什么第七世可以转成平等心智？ 第七世，因为你放下了这个我执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万法之中都是一切都是平等的。 就是你看，你没有我之后，是不是就没有我跟对面了？没有能锁嘛，我就是那个能嘛，我以外就是锁啊。我执，我像人像众生像兽像全啊。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说，我像一段。人众生受者全断，绝对不会说哎呀我众生相断了，我人相断了一半，呵呵，我相还在，受者相呢，不会一断全断，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说你要把这整个逻辑摸透了，全部答案就出来了，好吗？那有没有换一个人，谁能讲？现在每个人都站着桌子。第六意识为什么是妙观察，我们来慢慢讨论一下。阿宝，你要回答，继续回答，姚宇打不打出来？你要先去想第六意识它的问题出在哪？第六意识，你看是一个虚妄的，是我们要破的嘛？它的重点在哪？分别，对不对？分别怎么有分别心，对不对？这个好，这个不好，这就像我刚刚我朋友那个刚刚阿 K 问问题的，他是我初中同学，你看他就已经说我分别了，他骂我，他第一个就是他骂我。他讲话不好听，他先骂我，而且他是 intentional， 其实这就是在做分别，就是外面所做的一件事情你已经分别了，而且你有个 judgment 了，这个 judgment 其实是有第七意识在后面。你看啊，我们就以刚刚那个同学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说老师你看他恶意的骂我，请问他哪一句，这是他的 perception 哦，骂我，你看他为什么会有我，因为他第七意识跳进去了，他的耳朵听到，你看看这个是怎么连接，他的耳朵听到了那个人讲一句话，他可能没有讲到阿佩怎么样，他讲了一个东西，他的第六意识跳进来分别说他骂我了，他骂人了，第七意识会跳进来说他骂的是我，所以我不能，你看我开始讨厌他，我开始痛恨他，我一定 have to do something， 这就是第五第六第七连在一起最棒的一个例子。那你第六意识是分别，当你分别的时候你有办法见到真相吗？你见不到嘛，那个人根本就没干嘛，他就跳进去说他骂我，那就像那个另外一个在 Clubhouse 他说他不来他想害我，对吧？ 他对于这个事件他就已经 differentiate， 他就已经做了一个分别，是一个 judgment， 而他害的就是我，然后你再看这所有人一切的 comment 是不是都是我，他想害我，他骂了我，或者他赞美他做什么事情对我的影响是什么，那个第七意识就跳进来。所以当你第六意识在不停的分别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真相，当你第六意识转换了，你不再分别的时候，你就有办法怎么样，妙观察了。妙观察是什么？就是真的看到那个真相了哦，妙观察，我可以观察到，记不记得我们说要从假入空，之后要怎么样，能够从空要出假，你要出假的时候你要跟世界上这些人混啊，你要度他们啊，那你当然要知道他们所有的习性，你是在一个平等没有分别心的情况去观察这所有事情，你才看得到真相，那你才知道说哦，这个众生他的根性怎么样，我要怎么去帮助他，我要怎么度他。哦，你没有观察，你才有，你从空去回 就打鬼打架了，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它的特性，你根本不用背，你就全部都记得了。我没有背耶，那个东西我真的就记得。那你看第八世，你再想想看，第八世是阿赖耶世，为什么它可以变成大圆镜？你就想想看，大圆镜是什么意思？ 来讲， 对，大圆镜，你要去用它那个形容，它就是一个平，对，没有染污的。阿赖耶世就有染污，大圆镜就没染污，它就是一个平静的湖水，什么东西在它前面就现出实相。阿赖耶世呢，就是起波涛的一个湖水，只是小的涟漪或大的涟漪而已。所以你就马上全记得了。那第五世为什么变成成所作？成所作就是成就你的一些善行嘛。那其实应该容易猜嘛，你的眼耳鼻舌身不每天在外面为非作歹吗？那你如果转换了，其实你就是在行善了，就是行六度。我们现在是造业，善业也好，恶业也好，你都是在造业，你就是在造六道轮回的业。但是成所作呢，是菩萨过来出来行六度。成所作跟妙观察，你要看这两个为什么可以配在一起。你妙观察，你第六意识妙观察到了这众生所有的根性，你知道怎么度化它，但是你没有前面的色身，你没办法做事情，你没办法做事情，怎么通灵吧？好到变成一个鬼魂，好，那众生前面把人家吓死了，不行嘛？你要靠前面色身，你要度化狗，你要化成狗的身体；你要度化人，你要化成人的身体；你要度化恶鬼或者地狱里面众生，你就得化成他的样子去度他。所以你要妙观察跟成所作这两个要一起合在一起，你就有办法去度众生。这是都全部都是在行善哦，他不是来这边享乐，也不是来享受他的什么福报果报，他就是要以平等无私的一个心情，能够观察出众生的根性，知道要怎么去度他，然后再用他的色身哦去。就是该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哇，今天阿宝很赞哦，你换了个位置是不是？不一样，已经全答了，已经全部答出来了，你棒，很棒，很棒，太棒了。好了，那个麻烦一下拿给我，我上次有讲过那些，其实就是这里， 我怕你们 啊， 开了，我 开，开着开着，一直开着，对他们才听得到。我就是。希望你们这边能够熟才这样问 老师。那我问你，今天刚上 今天有人问我问题 想问 问啦，你要问才会有火花。 其实我不算问啦，我只是分享一下今天这样子两堂课的我的感受啦。 是豆豆， 就是说这个成所作制嘛，其实是第那个等于是前五世嘛。 对， 那就是今天讲的啊，五跟六什么六跟六乘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嘛， 六入十二处十八界。 那他今天你的楞严经，我们今天上的这一段，他就是跟你讲这些本来就是如来藏呀。 是的， 对呀、啊，那所以就是成所作制同圆镜呀。 是，没错， 那是我今天的。 永培也开悟了，换那个位置之后，大家都不一样。 我今天是说，刚好这两个， 是 我就把它。 你看你六七转了之后，你从第六意识入手，然后你第六意识转第七意识要跟着转才行，对吧？你第六是会到时候楞严经的后期，你会知道观世音菩萨他会告诉你 SOP 一个一个怎么破，会先破第五世那个想、第六世的想，然后行会跟着破，这两个一破之后，其实第八世还有一点你需要 work on it， 他最后第八世跟第五世是两个一起破。总之你就是说成所作制同圆镜嘛，那两个是一起的，一体两面，那个一个是体啦，一个是用，可以这么去想。好、哦、很棒。好，当然 如果看那个境界法师为世子，他讲第六律师跟第七世的时候，他是说他里面有一句这样讲，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那样讲，我不知道他是说第六意识，他说很多外道、应该讲第七意识，他说很多外道用禅定， 对对对， 去对治那个第七意识， 对对， 他说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 是是， 然后他说第六意识必须是第六意识是用禅定去对治，他是讲 其实应该这样讲， 要定下来，然后 对对对，我来，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哦，这个地方蛮重要，我本来想着等到后面再慢慢讲， 已经讲了，我觉得很棒哦。就 Lisa 她刚在问说，境界法师讲那个唯识，应该里面有在讲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到底要怎么去对峙啊？你要再去想一件事情，你看第六意识他很忙，他外面要跟着前面五识在那里哇分别，对不对？他里面他要对付，又会有第七意识一直进来说，哎，你知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所以第六意识你要修止跟观，你再去想这件事情，什么叫修止？止就是定在那里嘛，不随外境起分别，我们都修过啊。当我们在 practice 那个勇给敏州仁波切的那个开心禅的时候，不是让你在那里吗？外面的音乐在放，你耳朵有觉知那个音乐，但是你不要起分别心，还记不记得？这个其实在帮我们修止，就是说你是对于外境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你是觉知的，但是你不会与之起舞，你不会受它的这个影响啊，让你能够止在这边。这个比较是在修第六的本身啦，第六意识跟所有的前面的这个色身香味触，也就是前面六是色受想，但是行你要去想嘛，行就是有一个我，你没办法，他就是出就是死了也好，他就是有那个我在。所以你要对峙第七意识，你必须要观，而且观什么？观空，你一定要修观，观我空法空，就是修空观。你一定要修空观，你才有办法去对峙第七意识。你慢慢慢慢把那个我执就会慢慢慢慢的化解。修空观就知道所有诸法因缘生啊，就是这个空嘛，就是空观，就是当然有另外一个教法，但是你要让他知道说所有一切其实都是空的，这个我根本是虚妄的，万法无我。你修空观修了之后，他第七意识那个我执会下降。以我们这个凡夫的程度，你没有办法降到零啊，很难哦，你没有办法降到零，但是你可以把那个执着往下降到某一个程度。那这个时候再配上我们说你念佛，你这时候心就够清净，那这个时候你心够清净，你就有机会往生。因为这个我，如果那个我执一直在的时候，那个第八意识等到我们要死亡快死没死的时候，那个第八意识就要反扑了嘛，那个业力种子就出来了，那完蛋，一下就被带走了。所以你还是平时希望啦，就是说我们这群人如果心不够清净，我执很重的时候，那你希望修空观。所以就是那个敏州仁波切的三部曲，先修止，对不对？那个觉知心，然后再修什么呢？他修慈悲心，对不对？就去观慈悲，我觉得他那一段其实是非常有用。第三段那课我还没上，他就是教观空，就是观实相。 我本来就想问说怎么样观空， 对，我们如果 实物上到底 是 观空， 那个宇宙仁波切会教。那我们现在我还没学到，所以我也没办法跟你 share 那个的话，你前面的他其实你前面时间要 accumulate 够，而且他第二段呢，我觉得他教的很好，对我其实是有帮助的。那个我前两天还在跟台北的同学讲，他说第二段呢，他叫慈悲心，因为你要有空性的，你想要证空性，你必须要有慈悲心当基础，你没有慈悲心，你根本空性是没有机会的。他的慈悲心很有意思啊，他说当然你这个开心禅第一阶段我们要累积五十个小时，你就会去上第二阶。他是告诉你啊，怎么去激发你的慈悲心，他已经开始用一些观想的方法，可是不是观空。他是告诉你啊，这个慈悲心啊，众生其实都有。慈悲是什么？其实他告诉你，其实众生都有离苦得乐的心，我们都想离苦得乐，我们修行其实就为了 离苦得乐，而所有的众生其实离苦得乐的心是一样的。你要知道哦，你的亲人，你爱的人，跟你的仇人，他们的离苦得乐的心跟你是一样的。所以那仁波切在教我们，你要观。你当然第一阶五十个小时已经练习完了，那么他就开始教你练习。那个温迪应该也上过这个课，就是从你亲人亲近的人，然后到你是先是仇人，还是先是不认得的人，到最后是无缘大悲啊。无缘大悲就是所有人的一切有缘无缘的众生，你认得不认得的同体大悲，每个人离苦得乐的心都是一样的。那我就利用他教我的这个方法，我就碰到旁边很讨厌的人，就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我非常愤怒哦，我真的是气到我真的想要扁他的那种。我就会想说，等一下， 其实他离苦得乐的心跟我一样，就是他会在做这件事情，他其实也是只是想要离苦得乐。那我们先姑且不论他的方式对不对，但是他的 intention 其实跟我们一样，他也就是想要离苦得乐、哦、只是他的业力让他做了一个反而让他更苦的事情。那有的时候他想要谁好喜欢谁儿女回来，或喜欢小孩回来就小孩就儿女，小孩回来看他，或者是这个先生回来看他，或太太回来看他，可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就是让小孩不愿意回家，让先生太太不愿意回家，就是这样子。哦，可是他离苦得的那个心是一样的啊，是跟我们是一样的啊，只是他的业力让他做的事情都是反方向。所以你就要用这个想法去想，当你在碰到这些crazy 的事情的时候，不管你碰到你的朋友或你的老板或你的家人，你的公婆或父母小孩，你就会知道其实他也就是想要离苦得乐，但他的业力却让他更苦。所以至少当你了解他的出发点，你要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非常愤怒或痛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是 question 他的出发点。哦，就像那天我们 Clubhouse 那个人讲说，他竟然迟到了，他想害我搞我。后来我们就讨论，我说其实你愤怒的不是因为他迟到这件事情，他迟到没有这么大的罪，你痛恨的是他为什么迟到，因为他想要搞你，想害你，他想要 pull your legs。 你想对没错。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你去想啊、哦，其实他的 intention 只是想离苦得乐，他的 intention 不是想整我。我们不要把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就全部跳进来说他的 intention 其实是想整我，所以我现在愤怒的不是他做的这一件事情，而是愤怒他背后的那个 evil 的 intention。 所以你现在学佛之后，你要有能力把这些东西全部拆开，你的心是会比较容易平静下来的。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我们以前是先做个 judgment，第六意识先做，然后第七是跳进来，他想害我啊，那完蛋了，后面没搞，没得搞，他就是我仇人嘛，他想整死我，他不是啊，他其实只想离苦得乐而已啊，就是这样。那好，回到 Lisa 刚刚讲那观空呢，就我们要慢慢再学下一步。但是如果当你前面修止啊，没有修够实数，你空观是进不去的，那是白搭。所以仁波切说，你前面50个小时，你先要修好。止观啊，那个觉知，我们这个都教过，大家以后可以练习。第二个是慈悲，哦、啊，那个是上课他也会教，就慢慢一步步来。那我有查了，他好像最近都没有那个，对，好像在台北有，可是必须人要到。嗯，我现在反正就是大家如果上网有看到他那个空观的课出来，就麻烦互相通知一下。 是，可是我们都学了那么多空观的东西，你到现在还要不相信吗？还要去修它吗？ 不是，我们只讲理论而已。 对呀、啊，那你就已经相信了。 相信跟正德中间有一很大的一段路。 你讲的没错，其实你是正不得的，因为这个空你怎么正？所以你只能相信它、 欸。对对对， 你正是要从你的行为去正。 应该这样 讲，如果有空的话，你才就会有慈悲心呀、 啊。你讲的是对的，其实是这样子啊、哦，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那个深层的我执啊，那个我哈、啊、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去修，就是去观空，它有一个法门，你去照着它练习以后啊， 就会 你的更对更空一些，我执会 觉知是不一样的，我很相信，但是可能事情发生时我没有觉知， 那你就不叫相信啊， 没有不一定，我觉得你相信这件事情， 那你怎么修阿弥陀呀？ 等一下。我想想看、哦、相信， 我相信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发生，我当然相信空，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不一定 做。我相信有， 那是因为那个还有个止观没出。 先讲那个空哈，今天大家换位置，以后大家都要坐不同的位置啊。那堂课太精彩，是这样，那个空观是你的我执啦，最深层的我执哦，最深层的，就是人家骂你，你会生气。人家赞美你呢，你会开心，就是那个我还在那里。好，即使亲如老公，他都还不是我。就最爱自己的人肯定是自己，不是别人。哦，就是这样子。那他呢，这个空观呢，就是会帮助你，这个执着会大幅减低。哦，我们的功夫是没办法全放， 但是能够减低到某一个程度，是在这一世是有机会进步，有空间进步的，没有办法 全部结束，全部搞定，但是我们的确如果学的那个空观是 有机会大幅进步的，但是有没有办法进步到我可以出三界是没办法，所以要配上阿弥陀经，要持咒，要往生，是这个原因。哦，那个相信是跟你，就是说你看你开悟哈，跟你圆证中间有差别啊。那我们现在你说我都懂了，那你顶多是开悟了，就是说你开悟了，哎，对于这些真相你开始有了解啦，但跟到你圆证的中间有很长，有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是和尚，他们比较像正悟的感觉，可是其实我们就不就也是一样，就带法修行吗？ 对，我们开悟了啦，我们小小开悟啦，那个楞严经学到现在小小开悟了， 因为他们更容易，因为他跟 哎不一定哦，我觉得现在和尚有很多， 对，我是说以正常而言，我们 不做判断 的话，对对对， 因为他的生活比较清净嘛， 那我们这是地化身啊，对不 对？ 他地化身你有你不同的身份， 你就色身了啦，异化身是菩萨， 异化身 哦，异化 一亿两亿的，不是讲异化，我们讲异化。 对啦，是你们讲的 comment 都是对的，但是的确有机会能够进步。但我们现在就是第六意识啊，就是说它是这个众善之门，也是众恶之门。反正你行善行恶，你修行供佛也好，你这个谤佛毁僧也好，反正好事坏事都是第六意识进去，所以才说修行是帮助你在一个比较安定，相对安定的环境。那你要知道去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你往生是带着业去往生的，所以你到了那个环境以后啊，就有一个东西我下次上课还会提醒其他同学，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发菩提大愿，我不是发了一张纸给你吗？说你有心往生那几件事情你得做到，孝顺父母啊，尊敬师长，其中有一个哦，我想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啊你一直吃活鱼活海鲜，是劝你最好不要。 对， 好，我是跟你说真的，你讲就是说有一个你看他中间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为什么要发？信愿往生那个愿是说我愿，我要这个厌离娑婆，我要愿往极乐嘛，我是想要发愿要去极乐。那你说怎么会扯到菩提心？因为你要搞清楚极乐世界是干嘛用的，是让你到那个地方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之中继续修行，最后能成佛。它不是让你到那边去吃喝玩乐然后在那里终老一生的， OK， 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如果搞错了，我怕你念到后来去不了。如果你以为我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哇，我要去到那边之后，对不对，所有心如所愿啊，我想穿金戴银啊就有穿金戴银，对不对，我想要自摸胡牌啊就自摸多大牌都有，不是的，它是让你过去你在对继续修行之后能成佛。所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才去得了，不然鸡同鸭讲，你念了半天一觉醒来怎么又在六道轮回里面了，这不行。那所以你这同样的，它让你心清净，让你发了愿力之后，那你是真发愿。如果你只是发愿往生，那个不是真发愿，你要发愿往生，因为我最后要成佛，那个才是真正能够跟他感应到，然后你才去得了。我就怕你们这个地方弄拧了哦，杀生也是，我都不敢讲，你知道我唯一现在还有在做的，就其实活鱼我通都不敢再吃了。那我唯一真的大闸蟹，我去年是有吃的。所以我现在是让我量尽量减少到最后我要都不做到，而且我吃肉啊什么的我要尽量全部那个大幅下降。我只能跟你讲说这也是一个过程哦，那我看到的东西我得跟你们分享。然后我也看到，哇塞，孝顺父母啊，你不够孝顺，糟糕的，然后敬重师长是，然后还有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十善呢很难的，不容易。我只是跟你讲说你要知道它的门槛也不低，不然怎么会有一万个人念佛只能有两三个人上去，它是没有名额限制的，但是它还是有门槛的这个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整个东西要搞清楚之后，哎，那你上去就有把握。那境界法师也说嘛，你的心比较清净的时候啊，你的有修空观，你我执比较这个淡的时候，你就容易一心不乱了，那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就很容易上去。 是这样子了，他整套理论是这么说的，这样行吗？好，今天太精彩了，剩十分钟了，我看下一堂温迪你没有东西复习。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新的故事啊、哦。那个新的故事是谁呢？那个新的故事，这个故事挺简单的，叫智长。智长啊，那个智长呢，他是这个信州桂溪人啊，调年出家。这个调就是幼年的时候，其实他很年轻就出家。但我后来好像，我如果记得没错，我看简风文上面写他好像是个老头，现在是已经是老头子了，是吧？反正他年纪应该也不小了。他呀就去，他希望明心见性嘛，反正这所有的宗派这里面的和尚全部也都是禅宗的哦，都是要求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就是基本上你的那个行啊，就是你的第七意识都已经破坏了，观空了，有成了，这个时候大概就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是你空性啊已经圆了，圆正了，就是你看到初二的月亮了，你没有完全大圆大觉，可是你已经基本上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有能力怎么样从空再出假了，大概你这样有个概念啊。他呀就去找这个六祖慧能，就问他要说，他说他想要怎么样明心见性，希望那个六祖慧能能教他啊。老师就问他说，那你从哪儿来的，你有什么事情啊？他就跟六祖慧能说，他说他呀在那个洪州白峰山啊，跟着一个叫做大通和尚啊，一个大通和尚修法。那个大通和尚啊，他说我跟着他修啊，我就希望他能够教我啊，怎么样能够见性成佛。记不记得我们说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应该有听过我说好多次啊，见性成佛。他说啊，我跟他学了这么久啊，哎，好像就是没懂，所以呢我今天就来到这边来看你啊，希望和尚啊能够慈悲指示。好了，那个慧能啊就问他说，那你老师怎么教你的，你要不要跟我讲讲看啊？他就说，他说哎呀，我到那边啊三个月，这老师呢也没教我啊，不知道叫我在那干嘛。那么我实在是啊心里非常的这个殷切想要学这件事情啊，我就有一天我就独入藏室，就是那方丈室，就是那个老和尚应该是方丈了，我就到那边他方丈住的地方去找他啊，那个就问老和尚说，怎么样能够让某甲啊本心本性啊，就是反正一个人的本心本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明心见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大通和尚他说，那个大通和尚告诉我啊，就这么问我。大通和尚跟这个叫什么智长的人的对话，就是说他就问智长说，你有没有见过虚空啊？哦，我们这个就是这虚空啊。那个智长和尚就说，当然见过啊，哦，见过什么没见过。那个老和尚就说，那你见到这个虚空啊有没有相貌？他就问他有没有相貌。智长就说啊，这个虚空啊没有形象啊，怎么会有相貌？有相貌就不叫虚空了嘛。那个老和尚就问他，就跟他讲了，好，先问他有没有见过虚空啊。智长说有，虚空没有相貌哦。那老和尚就竟然跟他说，他说你的这个本性啊，啊，这是老和尚的对话，老和尚他们这么解释，他说你的本性啊其实就像虚空啊。什么样呢？虚空是怎么样呢？让他加以解释，他说啊，了无一物可见，因为虚空里面什么东西也见不到哦，这个就是正见。虚空里面呢没有一物可知，就是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这个就是真知。他说啊，他再多讲啊，他说哎呀，也没有这些青黄长短，就是各种颜色也没有啊，长各种相貌也没有，青红长短就是各种相各种色相。但见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哎，你就见到你的本源清净，觉体圆明，就是你的如来藏，你见到了即明啊，见性成佛，也叫做如来之见啊。那智通就说，哎呀，他跟我讲完这句话啊，我就不懂啊，不明白啊，所以我啦就干脆把这个老和尚讲这句话就带到六祖慧能那边，请六祖慧能给他开示。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段话哪里出问题了。这老和尚问他的问题，这来来回回这一定出问题了嘛，是吧？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老和尚先问他有没有见过虚空的相貌。其实老和尚这样问他已经着相了，是吧？当你问你有 见过虚空相貌的时候，你就assume虚空有相貌。好，再来，他就问他说，那这个虚空，而且他讲这个智常怎么回答，他说虚空啊是没有形象的，没有任何形象的，也不会有相貌。但是智常你要知道啊，他是没有证悟的。所以当他讲没有相貌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断到断面，他已经陷到断面里面去。老师讲有相，其实着了相；学生讲无相，其实着了空。我们先慢慢看他下面的内容啊，为什么会这样讲？他说：“你看汝的本性啊，老和尚说汝的本性犹如虚空，了无一物可见，没有一物可以见到。你知道这变完虚空了。”你再去体会一下这个意思，当你说这个东西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见到的时候，你 specific 就告诉你这东西是空空空，里面是空的，是没有东西的。这个东西你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见到，你没有任何一个事情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正知正见，这个是断灭。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如来藏的那个觉是大觉，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觉，而不是没有一物可见，没有一物可知。你要知道断灭空跟真空中间的差别，这个就是这一段最大的问题啊。当我们在解释空的时候，你把它解释到断灭的时候，你就完蛋了。那个人肯定会逆断疑，你没有办法圆证了。他绝对不是了无一物可见，他是无所见而无见啊，不见而见，见而不见，不见而见，你要慢慢去参这个层次，而不是无有一物可见哦。所以啊，他当然不懂。我们来看看那个六祖慧能怎么说的哦。六祖慧能这样就可以把他，就等于说把他点醒了。六祖慧能就说啊，他说你老师啊说这番话，彼师所说犹存知见，犹存见知，就是你老师自己说这话都还存有一个见知，对吧？就是你还有一个，还着了那么一个事情，还有那么一个执着呢。哦，他说，所以你才听了没办法明白，因为老师自己可能都没开悟，那你怎么开悟呢？他说，那我今天就做一个记给你。这个六祖慧能很会做记，他说，不见一法存无见。老师不是跟他讲说会不见一法吗？那老头子 老和尚不是说，哎呀，这个本性犹如虚空啊，了无一物可见。那六祖慧能就说，他说如果不见一法，那你还存着一个见，还存着一个法叫什么？那就是无见。你心里还念念执着说没有一法可见，没有一个法可见，那你就还存在了一个空，还存在了一个无有一法可见的那一个法。记不记得我们说空本无相，但是你执着到空里面的时候，那个空的相就出来了，是不是？非法本无相，金刚经讲非法，非法本来没有相哦，但是你着到非法里面的时候，非法相就出来了。空本来没有相，你如果着到空里面去的时候，空就出来了。禅宗它就是这样子，你意境很深啊，你要真的能够参得进去。所有的相本来都无相，但是你一着它的相就出来了。哦，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见一法，你存的是无见，你那么还有存那么一个执着就是无见，那你就好像什么浮云遮日面，哇，大太阳，哎呀，不够干净，为什么前面有一点浮云？那浮云也不是很深，也不是乌云罩顶啊，也不是，它就是有一些浮云。不知一法呢，恐守空知，就是你不会一法都不知啊，它这不是没有觉知，你是完全觉知，他要你不要觉上加觉而已。那这个就有如太虚生闪电，你看本来太虚空嘛，但是呢就时不时有些闪电在下去上面，还是不够干净哦。所以他说啊，这个知见啊，憋然心啊，错认何曾解方便。你如果陷到这个知见，就是这断灭的知见啊，你忽然升起来，那你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大开圆解的啊，你没有办法解方便，就是说你是没有办法真正去了解这实相的状态的。他说汝当一念自知非，你只要有任何的起心动念，你都要知道是不对的。不管你是着有还是着空，只要你着上任何一法，法也好，非法也好，有也好，空也好，全部都是着相，你的起心动念 都会阻碍的你正就是你阻碍的你正悟啊或圆正啊，那你自己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灵光就常显现。这整段只是告诉你，空绝对不是断灭啊，也不是偏空，也不是断灭。你要知道哦，整个实相我们每次都在讲，不急不离，对不对？不急一法，不离一相，还有呢，不取不舍，有没有？你不能取它，但你却也不能舍它，这个就是难的地方了。你不取其实反而容易，哎，不舍反正是凡夫嘛，不取呢是谁？不取是谁？不舍是凡夫，不取是谁？绝对答得出来。只不取，一个是只不舍，一个只不取。只不取是谁？就不取。佛是不取不舍， 菩萨， 小乘。对，不舍是谁？不舍是那个凡夫抓的不放嘛。不取呢 一个都不取，可是那个着到空里面去，是那个，对，那个你要一法不取，但一法也不能舍，这个才是讲菩萨的话，是灯，就是说是法身大事，我们刚讲明心见性菩萨的那个啊，不急不离，不取不舍，所以讲的是这个，这点不难。所以那个智常啊，闻到了这个记啊，他就心里就豁然，他就自己去也做了一首诗啊。他说：“无端起知见着相去求菩提。”哎呀，心里有着相，想要去求菩提，你求得到吗？那肯定求不到。情存一念悟，明月习时迷啊。什么叫做情存一念悟？这猜不猜得到？就是你心里还有一个要开悟的那个想法，对不对？我要空有都不着，空有都不着，每天告诉自己空有都不着，你就着到了那个空有都不能着的那个执着上去了。所以你这就是着相求菩提，有的相是相，空的相也是相啊。那 着到空的相里面去求菩提了，然后呢起心动念想要证果，这都不行，全部都不行。所以禅宗是很难的，禅宗到最后啊，连舍也得舍下。哦，他说你这些东西如果没做到，您怎么可能可以越超越过往时候的那个迷惘啊，自信觉缘体随照往迁流，就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如来藏性啊，是整个这个觉啊，觉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就是藏，这个如来藏性原本就是这个觉的状态，那么随照往迁流，这个照你要小心，并不是我们讲观照，观照是往内观照，对不对？这个照是你照着外面随境啊，你在往外流了，随着外面的境界啊而起分别，能所分别执着，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冤枉嘛，你就不停的在那里牵流，牵流知道什么？一定是六道轮回里面那个到处跑，像跑 party 一样的，对不对？六家轮流跑嘛。所以啊，他说自己他倒是真的觉悟到这一点，那不入祖师室，茫然去两头。那如果今天不是来到了六祖慧能这边的话，他还真的就完蛋了，怎么永远没有办法啊？有也断不了，空也断不了，茫然去两头啊。好，那他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我们把它讲完。同样一个人啊，智常道发生了两件事情。那么有一天，智常当然就留下来跟六祖慧能学习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就又问慧能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蛮重要，我想花点时间跟你们大家讲一下。他说：“佛说三乘法。”他说：“哎，这佛说三乘，三乘什么？小乘、中乘、大乘嘛。他又说最上乘。他说：‘哎，我不懂，哎，能不能请你教一下？’这人蛮 honest 的，不懂就说不懂。他说那个老师就跟他解释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啊。他说：‘汝观自本心，莫着外法相。’当然，告诉你，所有的修行，你绝对是内观。”反闻文字性，对吧？你要去观自己的本心本性，你的如来藏，你绝对不要向外持求，你到外面去追逐，好像我们的这个万法应该怎么讲、啊、好像我们的这个意识心以外还有那么一个如来藏，好像离开了我们自己之外、离开我们这个色身，离开了我们这个五蕴，外面还有那么一个佛法，还有那么一个菩提。他说不对的，你不能向外去求法哦。其实万法由心造，所有一切万法今天才讲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他说你刚刚问我小乘、中乘、大乘、一乘，那我现在告诉你，其实所有的法，这个四乘法 法没有四乘，法就那一个法，是我们人心自然有差别。所以所有的一法就是那一乘大法，就是那万法由心造的那一乘大法，如来藏唯一的实相。但是众生的心有能所分别执着，众生的心是 分别的，我们大家有不同的业力，不同的根性、哦、有不同的这个想法，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这个好像法门出来，才有小乘、中乘、大乘、一乘，事实上根本就没有分别的。那么他就说见闻是谁，见闻是不是他其实就是见闻转诵是小乘。所以我刚讲说见闻转诵呢是小乘，什么叫做见闻转诵，就是你听到了这个佛法，你只不过就是随着这样念，那这个表示这个根基是比较低一点，根性比较低的，这种人是小乘。也就是小乘对于佛法根本不了解，他的意思就告诉你小乘人对佛法是不了解的，他也就是看了佛法大概随着念一念。而中乘呢，中乘稍微好一点，你知道小乘是干嘛，小乘是学苦集灭道，对不对？小乘人你要去想他的境界是什么，下一堂课我一定问你这个问题，你下次再换一个位置坐一坐，一定有人答案出来。小乘是什么？小乘就是觉得这人生好苦哦，观苦观空，这人生哦全部都是虚妄的，都是苦的，对，空观苦观空观无常，对，全部都是虚妄，都是苦的，所以我非常厌恶，我要出离，这就小乘。那其他人有没有出离不关我的事儿，我自己就知道那个人生是很苦的，苦集灭道嘛，不是那心经里面苦集灭道就是讲小乘，我知道的人生是苦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这所有一切都是虚妄的，所以他的观苦观空啊，我一定要出离，我别玩了啊！这个六道轮回我是肯定不会愿意再回来，所以他一路修就是要出三界，这就小乘。他对佛法了解吗？肯定只了解了一小部分，因为他根本就不懂，需要大慈大悲救众生，所以他佛法的精髓其实他没抓到。那中乘呢？中乘是不是叫做圆觉？记得吗？圆觉，对，小乘是声闻嘛，中乘是什么？是圆觉。中乘啊，他说道行啊稍微高一点，悟法解义为中乘，就是说我了解了这个法，我还能够去解，就是说我不但听闻了这个法，我还了解了。哦，就是说我除了闻我还思呢，我还稍微想一想，我还弄懂了。小乘呢只听闻的这个法根本就不懂，中乘呢是听闻的这个法我还稍微了解了。中乘是什么？圆觉。记不记得他是破什么？心经里面有教啊，猜猜看。小乘是苦集灭道，中乘是啥？想想心经的内容，无苦集灭。 十二因缘。 你是谁？ Wendy 吗？好，我就想说温迪以外的人有没有办法，有办法你的人回答出来。十二因缘，温迪以后下次不能太快回讲出答案。十二因缘，我要磨一磨，大家都要把小答案吐出来才行。十二因缘比苦集灭道难啊，你知道吗？他悟到了因缘生灭法。哦，小圆觉那个中乘的人的悟性比较高，他悟到了十二因缘。此生故我生，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就是因缘生灭法。根性高的，他知道所有十二因缘一开头是什么？有没有人还有印象？十二因缘那第一个是什么？哪一个？ 无名。 无名，对。你要记得第一个，所有十二因缘为什么会在里面 轮回生生死死，死而生生的死，第一个就是无明。他知道你只要把无明给断了，你这十二因缘就灭了。记不记得你无明嘛才会那个行嘛，然后事嘛，对不对？然后才会什么六入啊，叭叭叭，名色六入出来。所以你要做掉是那行啊，不是 sorry 那个无明，根性比较高的那个圆觉，他知道从无名着手。根性稍微低一点的圆觉，他也知道要从哪里爱取有。记不记得中间不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然后受爱取有，他知道 触受你没办法改变嘛，那你就爱取有，你爱了之后你不要取嘛，你就不会有，那业力就不会来了。你只要断掉这爱取有的地方，你那个十二因缘只要有一个结，你把它给切掉，那你整个 chain 就垮了嘛。它是有点像那个叫骨牌嘛，你把一张抽掉之后它就垮不下去了，就中间倒下去了。所以他知道，不管你从无名入手，还是你从爱取有入手，总之这东西是因缘生灭法，这因果循环的，我把它切掉，我能够把这个六道轮回这件事情啊，把它切掉。所以这个中乘他的这个想法稍微再更深入一点，但是大乘呢，大乘不但懂了，不但听到了，还懂，而且我还照修，对不对？他是依法修行，就是大乘啊。不但我知道这所有道理，而且我还放入实修，放入实修就是他讲的那个行六度，那个像小乘是讲四摄嘛，那个大乘是六度，所以他们修的东西都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那个终结那个叫什么目的地不一样，所以大乘是真的就是告诉你说，我啊不但证得了空性，我不但自己觉了。我还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也就是说我不但上求，我还要下化，对不对？那个我不但正等，我还要怎么样，正等正觉，还记得这件事情吗？我上用这么鲜活的例子告诉你们，正觉是什么，我自己懂了就行了嘛。正等呢，你们现在应该更有感觉啦，那平等性质，对不对？第七世没有了我，不就平等性质了吗？所以正等是什么？没有人我之分啊，不但我离苦得乐，所有的人我都要让他离苦得乐。所以正等正觉，佛是什么？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就是说最圆满的上求下化，哇，上求下化，福慧双修，悲智双全，到了极致，圆满了，无上正等正觉，那就是圆觉了嘛，那就成佛了嘛，圆正了嘛。所以菩萨就是在修这个大乘。哦，我要上求，我也要下化。但是有个问题哦，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今天讲比较久，因为我们下堂课不上，就下星期我们请一次假，今天多上五分钟。你要知道凡夫是什么，他觉得这所有东西全部都真实的，right？ 这所有一切哇都是实有，所以他就注重这个色法，他觉得色法是真的，他抓着不放，他就不舍，对不对？他就是不舍。所以《金经》里面才告诉他，我们说色啊，不异空，告诉你色法其实当体就是空的啦。哦，告诉你色法是离不开空性的，讲给凡夫听的。那小乘呢，他是知道这所有一切，哇，苦啊，无常啊，空啊，好啦，他就证到空里面去，但是他以为那个空是实有的，你知道吗？他以为那个空就是涅槃了。他搞不清状况，他以为他现在看到那个空啊就是涅槃了，事实上那还没涅槃了，他后面还有法执，那些东西还没断，他就住在那里，那就是偏空涅槃。所以才告诉小乘人，你要不能就此停住啊，空啊是不一色的，你不能着在那个空里面，能懂吗？你希望他能够出来哦，不要着到空里面。大乘菩萨呢，他说好了，我不着空，我也不着有啊，没错，他境界的确比较高咯，他不着凡夫的有哦，也不着小乘人的空哦，他告诉他，对，我自己空有两边都不能着，哎呀，空不能着，有不能着，你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起心动念， 执着于不着。 对，第一个执着于不着，我要再多讲一点，这个已经很棒，执着于不着，起心动念，还有个念头，说我不要着有，不要着空。你知道他跟明心见性除了那个念头啊，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形容，为什么会告诉这个菩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知不知道前面这些菩萨跟明心见性那些大菩萨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空跟色还是不一样的。 对，哇，今天这边风水很棒。对，空跟色，他觉得空是空，色是色，只是我不能执着。明心见性，知道空根本就是色，色就是空，从头到尾就是那一个如来藏，所有东西全部是如来藏显现的。好，所以你要把那个层次，你知道我们上课上这么久，到最后，其实我真想教你，就是你把层次抓准了之后，你全懂， 今天你不错哦，真的很棒。Carol 讲的也是非常到位的，他是用不同的 perspective 来讲这件事情，他是我一开始就是在教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刚刚讲到心经，就是为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后面跟对，跟前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它中间的差异，你去想一想，其实无智亦无德，就是在告诉这些菩萨们，其实啊，你所谓的这个涅槃啊，你一心想证涅槃，其实连涅槃都是虚妄的。他最后告诉你，涅槃都是虚妄的。这个时候是最后的境界，我们慢慢来。到时候那一乘大法，他告诉你所有的东西就是如来藏，所以他不但要从假入空，所以他要你说你鼓励你从空出假，你要出去救苦救难，因为所有事情都是一摊事儿。你不要觉得有二分法，一边是涅槃啊，一边是什么凡夫，不是这回事情啊。所以啊，他说万法尽通，万法具备，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一无所得，是最上乘。这个境界你要慢慢，这所有的字我相信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业力，让我们看到同样的字会有不同的感受。好，就是这样子，一切都不染，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的干净，就是如来藏嘛。你什么东西会让你染？你去想一想，为什么一切不染？什么东西会让你染？你刚刚说什么？业力怎么出来的？厉害了，就是那一念不觉让你染，一念不觉让你染，你一念觉的时候，没有那一念不觉的时候，你一切就不染了。没错，那一念不觉就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啊！所以你只要一切不染，离诸法相，你要知道有的相、空的相全离了，连那起心动念那个也，如果算相的话也离了，非法。非非法，那你到最后是一无所得。记不记得我们说无智亦无德，连无德亦不可得，连远离亦要远离，就是这个境界啊，名罪上乘，行不行？哦，你要自己开始去，要心禅宗学的过瘾，你心经金刚经要学过瘾，你要知道什么是凡夫，你要知道什么是小乘，你要知道什么是菩萨，你要知道什么是明心见性的佛啊，没有圆证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个佛没有圆证哦，懂不懂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你回到三细相，你没有了执着，也没有了分别，你回到了还有小小的能所，还有小小的能所，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见性啊，他没有了外面那个什么水中的月，他回到那个压那个眼睛旁边一个月，回到那个见性那个 area， 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个佛不是圆正佛，而是你明心见性呢，回到一真法界了。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十法界？有六道，对不对？还有呢，四圣，最后呢，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我们讲明心见性的那些分正佛啊，那些大菩萨们在里面继续修行，要把能所给放掉。能所太难修了，要能所也不知道什么，要一到阿僧祇劫才有办法把能所给放掉。好，我们这个地方慢慢来。所以啊，他说这个乘啊是行嘛，就乘就车子的意思啊。为什么小乘呢？就小乘的车子比较不稳啊，载的人少，走的路不远。中乘呢稍微大一点，大乘呢那个车呢是牛车比较大，走的比较远，但是最后是希望把你赶上大白牛车。大白牛车就是我们讲的一乘大法，那个真正是要成佛啊，帮助你，那就是唯一的一条路。其实《法华经》讲的是一乘大法啊，所以他说你这个懂了之后啊，不再口争啦，汝须自修。你根本这个懂了之后，你就自己修吧，你也不用来问我了啊。那你一切时中，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其实你这个自信自如。就是跟他讲，你最主要懂得小乘、中乘、大乘、一乘。第一个，你要先懂它的差别，然后你要知道这些法门其实没有差，法性都一样，最后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法门？是众生的根性不同，众生的心不同，有分别才会有这些法门。就这么讲，好吗？我们今天讲到这边，今天上课上稍微久一点点，有没有问题啊？那下一次温迪就帮我们复习小乘、中乘、大乘、一乘哦，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我们就跟今天一样，让大家来 那个也讲一讲什么叫小乘、中乘、大乘、一乘。好，然后我也还想，那个温迪如果可以的话，帮我多复习一下，哎，心经里面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也讲讲无智亦无德，可以吗，温迪？ 好，我试看看。我 对， 我看我不懂，我再问你。 对，你第一个你可以 offline 问我，第二个你不你讲的不足，我可以再补上，所以不担心。好，你就 OK， 你懂的你就讲。你不够了，我补上，然后之后我们就开始问大家。 好， 这样很棒，这样子我觉得越来越懂了，大家太好了。OK， 那谢谢你们喽。那个，我们下次上课是等一下哦，5月24号。